在乎我，又怎会让我花的手在风中颤抖？莫名我就喜欢你，深深的爱上你，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。世界雨下个不停，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你，但是回忆回忆回忆在我心里跳出来拥抱你。 我愿